提示各级领导干部在执行政策中的左倾错误时不断的加剧，更有甚者，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到严重伤害和摧残，知识分子的建设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们与党的干部之间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距离拉大了。1960年冬天，伴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调整的步伐，中共中央开始重新纠正和清理一段时间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思想。在周恩来看来，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从文艺入手是一个重要的途径。1961年6月，文艺界在北京新桥饭店召开的会议是一次极好的机会。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同时在北京新桥饭店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目的是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改进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办法，并讨论文艺工作和电影创作的有关条例。这就是文艺界有名的新桥会议。中宣部和文化部在新桥饭店召开的会议是由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从会议的筹备到召开，他时刻关注着进展的情况。借新桥会议之机，周恩来决定在文艺界纠左。会议开始后，为了不打扰组委会的安排，周恩来给会议代表们来了个突然袭击，夜访新桥饭店。6月16日这天晚上，在没有通知会上任何人的情况下，周恩来私自的来到了新桥饭店，走到楼梯口碰巧碰上了赵丹，一问才知道当晚全体代表去观摩两部影片，而赵丹惦记着病房里的夫人黄宗英，看完一部片子便回来了。周恩来与赵丹早已是老朋友，便问道：都有谁在呀？赵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周恩来听说黄宗英病了，亲切地对赵丹说：走，我们看看去。赵丹也不客气，一路嚷嚷着把周总理带到了黄宗英的房间。宗英，快快，总理来了，总理来看你了，来看大家了。周恩来笑声朗朗地走进屋来，端详着黄宗英那身打扮觉得奇怪，素布衬衫，夹趾布鞋，有点乡下妇女的味道。他纳闷啊，文艺界怎么思想拘束到如此地步，便笑着问：怎么了？连花衣服也不敢穿了？黄宗英急忙解释： 啊，常下乡嘛。 周恩来只好说了一句：好。随后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改造也不在外表嘛。正在说话间，赵丹已把其他的几位没去看电影的代表们找来了，有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陈荒梅，上海天马电影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兼导演陈礼婷和沈福等等人。来人已多，房间嫌小，再加上赵丹跑前跑后已是气喘吁吁的，周恩来招呼赵丹坐在自己的对面，顺手把服务员送来的橘子水递给他。赵丹平时就不太修边幅，在总理面前也是无所顾忌，他边擦汗边嘿嘿地发笑。前来服务的新桥饭店服务员感到新鲜，总理怎么与艺术家们这么熟，像老朋友似的，没有距离感。周恩来冲着黄宗英摇摇头，关切地说：更瘦了，什么病啊？让医生们仔细查查。黄宗英赶紧解释： 总理呀，我没什么大病，一多半是急出来的，老完不成任务，白吃人民的饭。 黄宗英的话是有所指的。他长期当演员，1959年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专职编剧。编剧和演员是两种职业，对黄宗英来说，这样的转行来得太突然了。用他的话来说，我一下脑子胀得老大，再加上当时文艺创作的政治性要求太强了，任务压得紧，而层层领导对剧本审查关口又过多了，因此黄宗英当了一年的编剧，剧本绝少成活，一急之下竟然病倒了。这次会前他还请病假，但是为了不失去这次极好的学习机会，他带着病来京参加会议。大家见周恩来总理来了，也好像见到了亲人似的，满肚子话想说呢，三言两语就讲到了会上讨论的情况。周恩来也很随便，微仰起头靠在沙发上，这个动作大家很熟悉，表明总理很愿意多听意见，甚至愿意人们当着他的面展开讨论。黄宗英鼓起勇气问道， 总理呀，在会上各组讨论都涉及艺术规律问题，我有个意见不知道该不该说呀。 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哼，想说就说呗。黄宗英便说， 总理呀，如果科学家搞导弹火箭，外行们对他们的专业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言权，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说了。我们是不怕文责自负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人替我们负，可是我们工作的时候负责的人好像太多了些。我们大家呀，管这种现象叫做婆婆多啊。我们的党各级党委究竟以什么方式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呀应该研究讨论。 为了言之有据，黄宗英又讲了五个书记挂帅的例子。不久前上海市委为了塑造基层党的书记的光辉形象，交给上海电影局一个重大的题材，创作电影剧本好当家。这一任务落到了黄宗英等人的头上，可偏偏他这辈子不认识几个书记，更没有当书记的体会。上级要求他们用两个星期去体验生活，一个星期交作创作提纲，再一个星期交出剧本初稿。为保险起见，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关怀过问。上海电影局第一书记、电影厂第一书记、公社第一书记层层挂帅，电影厂副书记亲自坐镇。这样的阵容把创作组的人员压得是脑汁绞尽了，灵感全无。艺术家们也有招，有一天晚上趁坐镇创作组的电影厂副书记生病睡觉之际，黄宗英等人一口气搞了个通宵，好不容易把提纲顺了下来。大家私下里称，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胖娃娃来，原因是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黄宗英在总理面前一股脑地把自己的想法倒了出来，周总理陷入了沉思。在来之前，他早就听说艺术家们对几年来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有些怨言，文艺工作中一言堂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有些动辄套筐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事儿，许多艺术工作者的思想受到束缚，既不敢想又不敢说，更是不敢做。周恩来此次前来就是为了倾听文艺工作者的意见，以朋友的身份同大家谈心。黄宗英说完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向周恩来反映会上的情况和艺术家们的呼声，一起有说有笑的探讨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如何尊重艺术规律和如何尊重艺术家的问题。说话间 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只好起身离开了新桥饭店。走时他要求陈荒美，美琪的会议简报出来后请当天送给我看看。艺术家们争论的焦点也成为了周恩来总理感兴趣的问题，周恩来思考的也正是如何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指导。周恩来刚走，看电影们的代表们就回来了，他们听说总理来过了，纷纷埋怨自己错过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他们串到黄宗英屋里问这问那，恨不得把所有的细节都问清楚，把总理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听一遍。有人点着黄宗英的鼻子羡慕地说，因病得福，因病得福啊。还有人吹着赵丹说，小子走运，好心好报啊。有些代表还提出一些问题，说要向总理反映，似乎觉得光在会上反映是不过瘾的。新桥会议期间，周恩来异常的繁忙，仅6月17日他就要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约有关人员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处理国内各种重大事情，内政外交诸事缠身。更让他挂心的是，邓颖超前几天生病住院，他每日都要去医院探望。然而周恩来还是抽时间把会上有争议的小说《达杰和他的父亲》看完了。6月17日晚上，周恩来从医院出来，再次直奔新桥饭店，倾听艺术家们的意见。同时他专门找了一些文艺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谈话，探讨如何发扬民主、改进领导的问题。6月18日下午，为了进一步了解会上的情况并倾听大家的呼声，周恩来又约到了陈荒美等人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座谈。文艺部门的领导人和艺术家们在向周恩来反映情况时，多次要求他能到会上与大家正式谈一谈，周恩来答应了。6月19日下午3:30，周恩来如期的到大会会场，发表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可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那岂不成了一言堂吗？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这篇讲话正如周恩来所说，是根据前两天文艺工作者们反映的问题而准备的，心有所感，言之为快。周恩来的心有所感总感是，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怎么改？他毫不犹豫地提到，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为了提倡民主风气，他在讲话中表示，我今天的讲话呀，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过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了。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报告一开始，代表们就感到很畅快，感叹总理的作风民主。除了开场白，周恩来一共讲了7大问题，也就是他心有所感中的7大感想。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且站得高看得远， 既有理论色彩，又动之以情。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中，他讲到，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数量和时间的，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头了，生产也会遭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在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中，他强调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下子就改好啊？我们的党啊，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中，周恩来特别指出，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他甚至对场内的文艺界领导说，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权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自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少干涉些。周恩来还讲了文艺规律问题、遗产与创造问题、话剧问题。最引起文艺界领导注意的是，周恩来专门讲了领导问题。对领导的要求自然要比群众高。周恩来严肃地说，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先从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他还提醒大家，毛主席说啊，十一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周恩来特意强调说，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呀，不一定对，我是竖个堤，让大家来射，竖个火靶子，让大家来攻攻。周恩来的一番话，文艺工作者们听了很舒坦。总理主动把自己的话当成火靶子，让大家来攻，这给文艺界的人们以极大的震撼。新桥会议期间的7月1日，周总理邀请与会人员同游香山，一路上周恩来谈笑风生，好像年轻了许多。他与大家边探讨问题边游览，最后又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啊？如果现在讲觉得不方便，以后可以写信给我吗？他指指身边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补充说道，你们把信写给他，我就可以收到了。周恩来的讲话深深地印在了文艺界人士的脑海中，他身体力行，从我做起的民主作风，对党的文艺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难怪呢，文艺界参加过新桥会议，甚至有所接触过周恩来的人都这样认为。周总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我们把他当成朋友，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 游香山的第二天，新桥会议闭幕了。会后，中宣部和文化部根据会上讨论情况和周总理讲话的精神，制定了文艺八条和加强电影生产领导32条，以期促进双百方阵的贯彻，以党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沿着更健康的道路发展。新桥会议前后，周恩来的努力对纠正党在文艺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遏制了一些领导干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左的做法，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左的思想的影响并不是短期形成的，也不可能很快的就失去市场。左的思想阴影对党的知识分子方针政策的干扰并没有在根本上消除，只要知识分子还被划在资产阶级阵营里，头上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对周恩来而言，他深知这顶极不合适的帽子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灭顶之灾，要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必须为他们摘掉这顶帽子。半年后的1962年初，借助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纠正左的东风，为知识分子脱帽的问题再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伤心人匆匆过，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我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如今我对你

北京时间22点整。